小伙子儿时刚呀刚出头，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有汗你就尽情地流，要问我们像什么呀，谁人革命最风流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要问我们像什么呀，谁人革命最风流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十八九，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，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有汗你就尽情地流，要问我们像什么呀，谁人革命最风流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要问我们像什么呀，谁人革命最风流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都是相思情。

沈阳王安